胡廷江作曲，黄晓演唱。 浓浓一夜春，淡淡几行秋，独来千山翠，一松大江流，千古雄文万世诗，书香伴我走，心悠悠情悠悠，何无闲云梦中。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春天的鲜花》，高山作词，胡廷江作曲。